英明回忆起那段日子，自己的心情还是有些不爽。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败笔就是那一次了吧。 一辈子一次都嫌太多了。石毅被英明这种表情搞得心里很闷。他拉开身下人盖在脸上的胳膊，然后俯下身，很深地吻下去。感觉身体在慢慢升温，终于慢慢抚平了心底的骚动。他按着英明的额头， 我今天真该揍他孙子一顿。 可惜晚了。 话虽然是这么说，英明却没有多少认真的成分，倒是石毅眼底的阴沉一闪而过，然后咬住英明喉结，把他的背心一点点扯起来，狠狠呼呼地丢出来一句话： 来日方长，出来混，迟早都得还。 别的不说，就冲刚才英明那个语气，毛宇这小子欠他一顿揍。身下这个男人的情绪起伏，只能是为了他。英明是他的，无论是以前、现在还是以后，只能是他的。毛宇之前说，他之前找了英明一个月，但是始终联系不上，基本上是没什么人信的，包括石毅。毕竟真的想找一个人，总是能想到办法。就好比如果真的想和英明谈，自然会找上门。石毅第二天要去公司，早上走得很早，大概10点多的时候，楼下一阵持之以恒的敲门声，搞得英明后来没办法，只能睡眼惺忪地从床上爬起来去开门。头天晚上跟石毅折腾得精疲力尽的，他现在看东西基本上都是双眼。开门的时候，完全没想到会是毛宇。不过夹带着不清醒烦躁的英明看清门口站着的人之后，也只是很短暂地怔了一下，随即皱起眉。 这么一大早的，有事儿？ 对于毛宇会上门，英明并不是全无准备，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。这么多年没见了，对方似乎并没有改变多少。英明印象里的毛宇就是一副对什么事都成竹在胸的样子，哪怕明知道没有多少把握，也依然维持着我行我素的行事做派。初一看，跟石毅甚至是有些像的，态度自信到接近于嚣张。毛宇一点也没有扰人清梦的负罪感，他笑了一下。 我听你朋友说，你还住在当初我们一起买的仓库里，按照记忆里的印象找过来，没想到竟然还真找到了。 那句我们一起买的仓库语有所指的让英明很轻地扬了下眉，但是没出声，只是不置可否地敛下了视线。一时间英明没有让对方进门的打算，但毛宇似乎不准备离开。到最后选择让了一步的是毛宇，他耸了下肩说： 怎么样，出去喝杯东西？ 我没兴趣。 这么直白的拒绝让毛宇下意识的一愣，有些反应不过来。他表情复杂的看着没什么特别表情的英明。 有些事情你真的不想听听我的解释吗？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支票。 这是当初一起开酒吧你出资的部分，加上你后来借我的钱，如果真的不想多谈了，这笔钱你总要收了。 英明看着毛宇手上的支票，并没有去接的打算，眼底某种情绪闪了一下，最终又归于平静。他笑了一下： 钱你收着吧，既然是投资出去的，我已经当时赔了。 那借出去的钱你也不要了？ 当年那笔钱我是借给朋友的，但是既然朋友不在了，这笔钱对于我来说收不收回来都没多大意义。 没有再去管门外人的脸色，英明说完这句话很干脆地关上门。茶几上石毅留了一张字条，让他醒了发个短信给他。他扫了一眼，然后随便放下，准备吃完东西再回去补一觉。烟圈大概是感觉到他心情不怎么样， 小心地在他脚边蹭了两下。英明低头把他拎起来放回沙发上，点了根烟咬在嘴里。 你亲爹回来了，怎么样，要不要回去？ 话刚说完，烟圈反应很大地叫了一声。虽然明知道压根猫不可能听懂自己的话，英明还是忍不住笑了笑。 算你识抬举。 这猫是当年毛宇借口搬家放在他这儿的，却自从那之后就消失踪影，人间蒸发了。想到石毅平时跟烟圈的种种不和，英明暗自琢磨了一下，最好还是不要告诉石毅这猫是毛宇的，不然估计早晚真的会被石大公子扔到大马路上去。所谓出身问题其实很严重啊。石毅等到英明电话已经是快要五点的时候了，刚开完会回到办公室，手机很低调地震了两下，他看着上面显示的姓名抄起电话。 我说，你不会真的一直睡到现在吧？ 中午吃了一顿午饭，抽了两根烟。 不是让你醒了就给我电话？ 吃饭不等于我醒了，何况纸条是你写的，我又没签字同意。 英明抽了两口烟，靠在床边，整个人陷在被子里。从石毅搬进来，当初的单人床就被强制换成了双人的。不过他直觉判断，这床应该不是正规的双人床，尺寸还要更大，拆装着实费了一番功夫。石毅说自己用的东西就喜欢大的，无论沙发还是床都得舒服。所谓享乐主义，石毅从来不委屈自己。石毅刻意地忽略了英明语气里淡淡的挑衅，下意识地转头看了一眼天色。 那这个点了，英明大少爷您赶紧起床吧，晚上吃什么我带回去还是你出来？ 随便吧。 牵扯到你出不出门的问题，我随便管什么用啊。 石毅一边说一边皱了下眉。 你是半死不活的，出什么事了？ 没事儿，就是想你想的。 很干脆利索的把石毅的怀疑堵了回去。英明不太想对方继续追问毛宇的事，他从一开始也没有打算瞒着石毅，但是不瞒着也不愿意多提，毕竟就是一笔过去的烂账，不说石毅不痛快，说了他不痛快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当不存在。似乎是猜到了他的心态，石毅皱了下眉，没有再问。最后两个人协商的结果是英明懒得出门了，让石毅随便买点什么带回去吃。不过因为路上堵车，等他到英明那儿的时候已经是快八点了。英明来开门的时候一脸的暴躁。 你这是彻底的虐待啊。啊， 五点多的电话等到八点，他还以为石毅去北极买饭了。随便把打包好的饭菜拿出来，英明爬了爬凌乱的头发。 不说还好，想到吃饭就越来越饿。 原来你还有饿的时候。 调侃一句，石毅脱掉外套。他记忆里，英明这人对吃的要求基本上就是为了活下来，如果将来有什么药丸或者营养品什么的可以彻底的替代食物，估计这人毫不犹豫的就会选择吞药丸。埋头吃饭的人抬头看了他一眼。 我又不是机器，当然会饿。